真真切切地感受就对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累，也只能执迷不悔。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就对，就算痛苦，就算是累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。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走位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累，也只能执迷不悔。 最远的距离，擦身又错过。

好音乐九五九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房山华珠福特的销售经理高海志。我们企业专注于服务好每一位福特车主。至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汽绅宝、北汽新能源、房山永超 4S 店销售经理张斌。我们企业专注于以服务为宗旨，以满意为目标，打造房山区一流的汽车销售服务企业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，在新的一年中工作积极向上，生活生机勃勃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奥之旅绘声绘乐，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。 春风吹走孤单，好一个新年，让百花都芬芳。声声一句说声恭喜，都听在我心上。你的祝福让我不再彷徨。千年的传统，民族不停传颂，年年月月中，大脚步相包容。张灯结彩带着笑容，你我乐在其中。希望祥龙照耀人人心中，鼓声隆隆响彻天空，让所有人都变得美丽无穷。鼓声隆隆撑开每一个心胸，新一年好运到，所有美好的都向你报答。春飞后春风吹走孤单，好一个新年，让百花都芬芳。深深一句说声恭喜，都听在我心上。你的祝福让我不再彷徨。千年的传统，民族不停传颂，年年月月中，大家互相包容。张灯结彩带着笑容，你我乐在其中。希望祥龙照耀人人心中，鼓声隆隆响彻天空，让所有人都变得美丽无穷。鼓声隆隆张开每一个心胸，新一年好运到，所有美好的都向你报答。 恭祝大家 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